音乐穿过城市的声浪，从你的世界路过。情谊带着温暖的故事，在你我耳边绽放。你的故事，我的歌，就在工作日的午后3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刘慧主持。 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我是刘慧，午后3点，欢迎来说说你的故事，听听我们的歌。一转眼，这2021还剩下今天和明天2天的时间。我还记得在这个月初的时候，我们还在感叹着啊，一个月的倒计时。而今天，你看看，所以哎呀，这个时间真的不禁花哈。不知道回望这一年的时候，你的身份会发生什么样的改变？比如说，我是一名主持人，也是一位母亲，那也是在每天下午3点陪伴各位的朋友。其实我们身边各种各样身份的人有很多，出租车司机、白衣天使。其实我觉得每一个勇敢的人可以说都是今年的关键词，因为这一年我们好像每一个人都在勇敢地和时间赛跑，为自己的梦想在奔跑，奉献着，努力着。所以这一切的一切成就了平凡但是却无价的我们。很快就要跨过2021了，你看，虽然来时好像有一点磕磕绊绊，但是我们一直走到现在，一起携手在音乐的伴随下走到了今天，现在想想还真是挺厉害的，对吧？所以我觉得那句话是没错的，心怀感恩，继续前行非常重要。在节目当中，其实我很多次都和大家提到了勇敢这个词，我觉得无论是对于我个人来讲还是对于大家，我想勇敢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特别重要的一个气质，都是特别重要的一个素质。所以站在终点也在崭新的起点，让我们继续努力好吗？ 一片灰暗的天空，一阵呼啸的狂风，沉重压抑的心还在跳动，远走每一步，背影太孤独，心中却有说不出的苦楚。 这是来自歌手龚子杰的《不凡》，让我想起了一句话，就是哪有什么白衣天使，不过是一群孩子换了一身衣服，学着前辈的样子开始了治病救人。所以这首歌我相信也是很多朋友在心里用来致敬医护工作者的，对吧？是一首带着爱和感谢的歌，很温柔但是很坚定，我们在肯定着所有医护人员的付出。我想尤其是疫情以来，2020年一直到今天，中国的每一个人可能对于医护工作者都有着别样的情感。离病毒最近的那个人，用生命在保护我们的人。其实每次看到新闻里说他们几天几夜的没有办法睡觉，然后几个月几个月的没有办法和家人团聚的时候，我心底都是有着很多的心疼在的。我想起来前一段时间在武汉疫情爆发期间自发组成一支公益小分队的那位爱心人士，还跟我联络问我近来怎样，然后我们聊到了很多。其实我就想起他就是在疫情爆发期间想到了那些医护工作者，想要为他们做一点事情，所以才组织起了身边的一些朋友，开始免费义务的帮助接送这些医护人员回家。我觉得很多时候只要我们想，总还是有帮上忙的。今天我们很想和大家来互动一个话题，如果各位有空的话，现在可以下载听听 FM， 在首页中间的位置找到会遇见你聊天室，来说一说这一年你最不容易的获得是什么。也许你一直是就这样很艰难很不容易的走过，一直没有觉得什么，那么在2021年的倒数第二天，可以来想一想你最不容易的获得是什么呢？ 我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曲折辗转不过陌生。我是离开小镇上的人，是苦笑着吃过饭的人，是赶路的人，是养家的人，是城市背景的无声。不过想亲手触摸弯过腰的每一刻留下的石头的脚印，是不是值得？这哽咽若你也相同，就是同路的朋友，之所有顶天立地却平凡普通的。在熟悉的街头，有人会用所有的温柔喊出你的名字。 沉默和每一声怒吼，请你弯着腰上山往高处走，投影苍穹努力的生活，无力的人啊， 我想在这个岁末的时候，这样一首来自毛不易的《无名的人》，实际上真的是感动了很多的人，对吗？是一部电影配唱的主题歌，非常质朴的歌词给我们描绘着平凡的日常，同时我觉得也在致敬所有离家前行的人。 出来了， 或者说这是一首写给头顶苍穹努力生活的人。 别回头望， 每一天 无名的人啊， 我们都会看到很多无名的人，好像看似都在不同的命运当中奔波，但其实都未曾轻易认输，对吗？所以我一直在想哈，无论我们来自哪里，都是值得彼此最敬佩的那个无名的人。就像刚才毛毛跟我们唱到的那样，无名的人，我敬你一杯酒，敬你的沉默和每一声怒吼。所以我们也要感谢真的每一位头顶苍穹无名的人，他们在努力，他们的拼搏。我想很多时候我们不仅是彼此无名的陌生人，也是值得对自己说一声辛苦了的那个最可爱的无名的人。那说到最可爱的人，我想这一支会收入不少人的歌单吧。 听那年风雪回响，春来重逢号角，多么的嘹亮，有人用生命捍卫他心底的光，那是信仰。看白雪皑皑的战场，有人化作风遥望着故乡，泪水冻在了年轻的脸庞，可我知道你内心有多 最可爱的人啊，多想对你讲。 最可爱的人多想对你讲，这是张靓颖为电影《长津湖》献唱的主题歌《最可爱的人》。我想无论何时流淌在我们骨子里的那种爱国情怀其实从来不曾走远，不然当这样的旋律响起时，你怎么会觉得内心是那样的温暖呢？我还记得电影当中有一个小小的镜头，是说中国军人从怀里掏出那个已经冻成了冰块的小土豆的时候，我心里突然紧了一下。就是很难想象你没有经历过那个岁月，那是一段什么样的感受。但是就是因为他们怀揣着祖国，怀揣着未来，怀揣着未来我们能够过上幸福的生活，所以他们可以舍弃掉自己的生命。回望这一年的时候，我们会有很多的感慨。幸福一家人，但愿你我都是。 曾以为理想才是唯一，我忙着去追寻，忘了身后风景。时光中那长长的脚印，那沉默的背影和爬间的手心，原来那些日常总会发生的事情，是我一直忽略的真心。以为着你永远也不会老去，可你的白发却被风吹起。明明昨天还是我都留在你怀里，直到今天该换我把你扶起。多少欢爱投进平凡日子里，往昔的光阴历历见真情。一眼期盼是你无限无垠的赋予，唯愿今夕回报真爱的记忆。 首歌来自张磊的《幸福一家人》，很直给哈，透露着对家人最直接的那种爱。从小到大，家人都是在那个背后默默付出和支持我们的人。如果能把时光拨回到以前，相信大家可能会给出更多的时间给家人吧。不过现在你也来得及。 你给的幸福我会永远珍惜。 是的，我们要真的珍惜和家人在一起的时光。人生路上只有这一辈子可以共同走的，我们最忠实的粉丝，最爱我们的家人。欢迎大家跟我们互动一下哈，这一年你最不容易的获得是什么？大家可以添加听听 FM， 进入到会遇见你聊天室当中。中场前的最后一首，我们来听一首很好听的歌，名字叫Brave. When it all feels like everything's impossible and you don't fit right in a crowd, go out and break the mold. If you don't try, you'll never fly. But you gotta be brave. Say you're out of luck, knock down in the dumps. You've got a fragile heart, I know, 'cause so do I. 勇敢，所以借着这首歌，也希望大家鼓起勇气，奋勇直冲。是不是你明年的代名词呢？ 想为你泪沾骨，心中曾有多少美好蓝图，都被你送进千家万户。

这是一首很经典的土耳其的歌曲，翻译过来的大概意思是无辜的，但具体唱的是什么，我相信收音机前的很多朋友跟我一样有一点点听不懂的感觉。还好现在很多的听歌软件可以帮助我们，比如说大家可以打开某云，然后在最右上角的位置可以找到一个小话筒的图标，你再点开来就可以听歌识曲。我正在播的是什么，你凑近你的收音机播放器，你就可以知道了。欢迎你依旧为我停留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呢，我们和大家感慨一下，回望一下2021年，各位觉得这一年来最不容易的获得是什么？在我们的聊天室当中，我看到了太多太多的不容易。左撇子思思说，这一年我彻底摆脱了抑郁症，重塑了自己，特别棒，很不容易的。他说最不容易的就是和自己和解。我并不知道这个过程当中你经历了什么，但是我想告诉你，这就是成长。而越过了这一关，你会发现外面的一片天地完全不一样，对吗？遥望后一下闪电羊，他说我在抑郁的边缘有一个契机，遇见了这里，你的故事我的歌，好像是看到了一束光重新照进了生命里。看到这段文字的时候，其实我是泛起泪花的。我觉得音乐给予我们太多，给了我太多，也给了我们之间太多的缘分。这一年走的相当的幸福。工厂小辉说，这一年最不容易的获得是有一次幸运的出游，平平安安的归来。东一刻也说，在这一年当中家人朋友都还好，一切很平安。心里话说，这一年最不容易的获得是闺女儿高考一切顺利。嘟嘟讲是平静，是活在当下。年底了，该放下的放下，该拿起的拿起，因为就要迎接新的时间了。时间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平等的，在音乐的面前我们更是平等的。 我爱他不必告别，什么才能超越生命坑爹与凋谢。我从遥远城市穿越海洋大陆沙漠和旷野，奔赴陌生岁月，月光有约，东方落下初雪，直到日光热烈，这世界有尽的一切，再无尽的昼夜。我跋山涉水，千山如山，花开如秋叶，虽然是无畏之余，但无畏不怯，每一个灵魂都值得看见。在摇曳，木棉花如雪，在长涌，生与死无边界。我从遥远春天途经雨季万物干涸的世界，迁徙到风身边，与这光有约。我跋山涉水，千山如山，花开如秋叶，虽然是无畏。 最近有一部电视剧上线，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叫做《埃布拉前线》。那这首歌就是当中于文文演绎的一首《无界》，给我们很深情地唱出了中国援助非洲医疗队抗击埃博拉病毒的坚决。爱有边界吗？爱是无界的。我觉得当中国救援队员踏上异国他乡的那些土地的时候，然后触摸到同样温暖的陌生人的时候，就已经在跟世界传递出一种爱是无边界、爱是无界限的理念。即便穿过海洋，即便穿过了大陆、沙漠，还有那么多的旷野，我们是一家人，我们是地球村的每一个家人。作为一个中国人，其实每当谈起祖国的时候，想心中都是有着很多的感恩和自豪的。而作为我们节目的听众，我也更是感受到了大家的一些大爱情怀。比如说时光雕刻说，山河无恙，疫情什么时候离开，西安加油。确实这些日子以来，西安那边实在让太多的人揪心了。我们一起为山西、为西安加油。一个胖子说，汽车指标，最容易得到的大了一岁，体重也是长太多了。每个人回望这一年的时候，我相信都有很多不容易得到的。这一年的故事，我们在音乐当中回望的时候，都好像有一点掰开了揉碎了，跟放电影一样的从眼前忽闪而过，好像还没有来得及好好享受呢，哈，就又要迎来新的一年了。 说好一刀两断的人，今年还在纠缠；想好一生陪伴的人，今年还是不满。又要两全，又要两难，又要自己说了算，又要刀山火海，又要回头是岸。那条安稳长远的路，今年还是不敢。条有去无回的路，今年自命不凡。又怕作践，又怕破茧，又怕别人抢了先，又怕碌碌无为，又怕肝肠寸断。今年时间呀，还是一眨眼，有些人还是很怀念，伤心的还在等道歉。今年日子啊，还是很平淡，辛苦的还是要赚钱，得到的还是很贪。今年 沙宝，好久不见的沙宝亮，他的歌声听起来好像有一点沉重哈，但其实真的唱的是我们每一个人。 这个不安天命的心， 音乐说的是故事，而故事的主人公是我们，所以不妨你会觉得这是在写我们每个人的音符，每个人的歌。在这首歌唱掉的那一刻，也瓦解掉我们心中那些忧郁的、那些忧虑的负面情绪，好吗？ 原谅自己的不足，释怀自己吗？人嘛，不就是在不断的期待啊，失落，然后释然，满足，再来一轮期待的过程当中，就这样一年就过去了。 时间呀，还是一眨眼。 所以我非常能够体会帝国铁骑一二三说的，他说这一年很不容易，但是没有获得，心里很生气，在攒着爆痘，太没有必要了。我真的觉得有时候啊，所有的获得如果有的话那是一种幸运，如果没有的话那也是一种正常。 该换的还是 情绪，真的就像天气一样，有晴天也有雨天。好像小的时候我们总是抱怨雨天，但是成年以后我们会慢慢的知道，遇到雨天没关系呀，没有获得没关系呀，提前准备好了，带一把雨伞，或者多穿一件衣服。 青年 要学会释然，要学会原谅，我们用最美的期待来迎接一下很有挑战的下一年怎么样？不然日子过得多无趣啊，人嘛总是要往高处走的，对吧？既然你往高处走，那么相应的就会有那个高度的困难在等我们。 我有一个梦，像雨后彩虹，用所有泪水换来笑容。还有一种爱，穿越了人海，拾起那颗迷失的尘埃。你的呼吸越靠越近，将我抱紧。 睁开双眼，想你在身边，无所谓永远还是瞬间。心闭上了眼，你却又浮现，带我远离寂寞的边缘。忘了是非，没有伤悲，无怨无悔。 我拥抱着爱，从梦中醒来，你执着的等待，却不曾离开，舍不得分开。在每一次醒来，不用再徘徊，你就是我最美的期待。 相遇，你故城一道桥梁，痛苦和快乐交织，将我的心窗照亮。彩虹横卧在天边，霞光闪耀在眼前，多么鲜艳。历经世界无常的变迁，那是爱带来的感动，像那不再来的童年，不断被赞美和传颂，掩盖了梦魇。我可以忘记无语的不安，放下负担，与你相拥时的幸福感带走我的孤单。 我睁开双眼，想你在身边，无所谓永远还是瞬间。 上了眼，你却又浮现，带我远离寂寞的边缘。 忘了是非，没有伤悲，无怨无悔。我拥抱着爱，当从梦中醒来，你执着的等待，却不曾离开，舍不得分开。 前可能更熟悉的是来自比比周笔畅的《最美的期待》，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南征北战 NZBZ 带来的版本。我想唱的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梦想，最期待的永远都是明天，最美好的永远都是下个瞬间。好像听起来特别温柔的一句话哈，但是我觉得在这首歌里面，南征北战用他们自己的风格给我们演绎出了一种所向披靡的感觉，让我们勇敢的去拥抱即将到来的2022年，好吗？今天有非常多的朋友在聊天室当中跟我上晒出了这一年他觉得最不容易的获得，比如远，好美好的一个字，我想想当中应该是一个美好的女子。她的留言是，这一年发生了很多事，离开了工作近10年的单位，选择跳槽，随后买了房子，认识了老公，并在上周领证结婚。老公特别爱我，对我很好，谢谢他给我一个幸福的家。新的一年马上就要到了，祝愿大家新年快乐，有期待，有人爱，加油。说得特别好，我们也祝福你在未来的日子当中能够一切顺心。不要忘了你和先生是如何牵手的，不要想着老去改造别人，他就是他，别忘了你是认可现在的他才走到一起的，不忘初心哈。看一下时间，每一次都不够说，如果真的没有念到各位的留言的话，也请各位海涵了。明天是我们本年度的最后一期，我们有一个广播的超长待机的大联播跨年的直播，有很多的节目都被冲掉了，但是我是明天的最后一棒，所以明天你的故事我的歌也将带来特别的直播单元。在明天请各位期待一下，我在这个年底邀请听众朋友和我一起来进行了一次温暖大合唱，我们经过了前期的票选，后期的录制，在明天将要把非常温暖的我和我爱祖国，我和我的祖国带给大家。同时我还在节目当中要带来两位听众朋友对未来的美好的祝愿，所以明天午后的3点钟会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节目，如果你有空的话记得要来哦。最后的这支歌来自何炅的另一个自己，听不到多少了，但是很衷心的希望大家都能够感谢自己一直以来的坚持和努力，愿大家越来越好。我是刘慧，明天我还会遇见你吗？ 是否那春天吹的风下天飘的雨看见过年少的你，我在夕阳下你在夜幕里遇到另一个自己，也说我们来不及，已经来不及，来不及把梦提起，对时间不语，对沉默着迷着 浪潮。 Listen to one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北广购物迎元旦贺新年，北广购物感恩回馈，在12月29号至12月31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全场商品95折，任意订购2单以上更享92折优惠。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马上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也有优惠哦。 以下是广告时间。